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安排的是墨西哥影片《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处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代。不过这个故事却没有直接反映这一斗争。故事里的主人公叶塞尼亚并不知道还有个叫华莱士的人在领导着一场反封建的改革战争，他只是随着自己的吉普赛部落到处漂泊，沿街卖艺。他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他们演出什么样的节目受到欢迎，在哪些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银币甚至金币。这个正在街头跳着舞的姑娘就叫叶塞尼亚，人们也不由得随着她舞蹈的节奏摇摆着跳动着。多迷人的舞蹈啊！可是在他那乌黑头发下面藏着的那双眼睛就更迷人了。 这女人多漂亮， 你看他们头人美的，还有那些吉普赛人，我们白人要想接近他们那些女人，那你就不要想活了。 谁要不想活就上去把她搂住，尽管这样我也愿意。 吉普赛人卖艺却不卖弄风情，他们对这些文明世界里的浪荡公子可是见多了。至于叶塞尼亚，别光看到这朵盛开的玫瑰是那样艳丽夺目，它可以刺多扎手啊。 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你没打好主意，可你的金币倒还不坏。 你想要的话我还有。 你看看那边腰里别着刀子的那10个男人可是不饶人的。你还怕了傻小子，别走啊大老爷，你还是先去买一把薄荷闻闻，就不会吓得乱哆嗦了。 然而吉普赛人在社会上毕竟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常常也以算命看手相为业的吉普赛女人到饭馆到酒店，经常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不愉快的场面，就是带刺的叶塞尼亚也毫不例外。 哼，滚出去，不许吉普赛人进来。 我们来又没做坏事。 我叫你们出去，吉普赛人跟贼都是一路货。 哦，你说这话可没你好处。 还不滚出去。 我们这就走，先生。不过你不让我们规规矩矩的挣钱糊口，你可别后悔。 得了。 店老板会后悔的，大概要等到晚上结账的时候，到那时候他会发现今天他的钱柜里少了一叠钞票。这叠钞票叶塞尼亚回来没交给妈妈也没交给外婆，他都交给了正到他家里来的头人。 这几天你别到镇上去，叶塞尼亚，丢钱的人可能会认出你来。 我不是跟你说过，孩子，你不要去偷。 别人欺负我们，他才这样做的。 妈妈，谁欺负吉普赛人，就便宜不了他。 你外孙女，她很机灵马横的，有了她，那你就不会挨饿了。 我的命真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最漂亮的妈妈。我偷钱惹你生气了， 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那我就活不了了。 是我不好，妈妈，他们欺负我是吉普赛人，把我气疯了。我怎么不像你那样什么都受得住？ 我看你像你爸爸。 你们从来都没提过他，他什么样？外婆， 这你怎么问我？你问他吧。 他什么样？ 高高的个，长得很帅，他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他一定很喜欢你。要是他现在还…… 你还没生下来，他就让人杀死了，所以在你出生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离开了他的部落，就来到这儿了。 他很爱你， 叶森尼亚。 来了，巴尔多。 巴尔多这个壮实的小伙子又来找叶塞尼亚了，他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每当到市镇上去，有人多盯了叶塞尼亚几眼，巴尔多也会握紧别在腰上的刀子，因此只要有巴尔多在跟前，叶塞尼亚就更是无拘无束了。今天巴尔多仿佛是心事重重，叶塞尼亚却只顾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是在欣赏着巴尔多的琴声，还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这是你的曲子？ 是。 这音乐很动人，你一定爱上谁了？ 是的，伊森尼亚，我爱的简直都要发疯了。 啊，爱上谁了，巴尔多？你快告诉我，别装傻了，弟兄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不是你弟兄。 你是的，我从小把你当哥哥。 你不说你爱谁也不要紧，我一看手相就知道。 猜猜他的名字。 看上去你爱上了一个白人。 不，说的不对，是一个吉普赛人。 可从手相上看，这个女人她不是我们吉普赛人。不过她并不爱你，巴尔德，她一点儿也不爱你。你看，你哪天要用这个护身符，白人的护身符，就跟我要。 你干嘛老带着她？ 我一生下来，我外婆就把它戴在我脖子上，大概是从哪儿偷来的。不过她给了我幸运，我要永远把它戴在我身上。 这时候，在大庄园主胡利奥的家里，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金像，也正戴在胡利奥宠爱的外孙女路易泽的胸前。今天，路易泽19岁了。妈妈把她珍藏了多年的这个金像送给了女儿。 哎，我一直保存着，就盼着这一天的。 外婆，你也见过这个金像？ 对，路易斯，有很多年了。 另外我还想跟你和妈妈要个礼物。 难道我们给你的还不够吗？ 够了，妈妈，够了。可是为了能让今天晚上的舞会举行得更加圆满，我想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你和外公从来不说话？ 你想到哪儿去了，孩子？在说些什么？ 不，妈妈，我从小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外公伤了你，你才不理他了？ 我可以告诉你，孩子。 不，安布罗， 要是我们不告诉他，他可能往坏处想。你母亲跟你父亲认识的时候，你外公极力反对。你母亲订婚的那个时候，他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啊。你外公甚至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 啊，我的好妈妈，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记仇了。再说你跟爸爸也很幸福。外公，我请求你们今天晚上和好了吧。 跟你母亲和好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孩子，过去我伤了你，现在你能够原谅我吗？要我跪下来求求你吗？ 不，别这样，我原谅你，爸爸，爸爸。 好了，我就希望你们这样。 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客人要来了。 罗曼，你陪我去。 可是玛丽塞拉，你真的原谅我了？ 原谅你可以，要我忘了不行。直到找到我的另一个女儿。 玛丽塞拉要找的另外一个女儿，似乎不难猜到了。对，就是叶塞尼亚。叶塞尼亚又在酒店里张罗着给人看手相了。 伸出手来，老爷，手里放上一块银币。 对不起，姑娘，今天我没兴致听你胡扯。 不是胡扯，我要说出来你会伤心，说得不准你就别给钱。 得了，别理他这一套，海口，他跟谁都这么说，即使对了，也完全是巧合。 你要是这么说，伸出手来，当兵的。 胆子不小，居然下命令了。 看你的手纹，你这人一向不真诚。 你自以为很帅，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你。 我喜欢黄头发女人，看出来了吗？ 没有。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他受很多苦。 啊！ 我给你算完了，你得给钱，不能白干呢。 黑头发的，回头再给吧。嗯，现在你先坐下，陪我们一会儿。 这是我给你的，姑娘。 谢谢。可是这位也得给钱呢。 回头再给，你坐下。 不，你现在就得给。 嗯，胆子真大，对谁都这样吗？我生来就喜欢寻马，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嗯， 我谅你不敢。 亲一下，一个嘴巴。 傻瓜，我看你早晚要后悔的。 只怕代价还不止这些吧。 伙计，我带着钱包出来的是吧？还掏出来过呢。啊，明白了，是那个吉普赛女人带走了。 里面还有不少钱吧？ 不，有几块金币，这倒是没什么。我担心的是那个钱包里边有一张军火商的名单，要是落在别人手里就太危险了。 吉普赛人的帐篷就扎在郊外，我们去找他们的头人说说。 走吧。 啊，找上门来了。叶塞尼亚索性把他们领到家里，让妈妈和外婆也看看这俩傻瓜。 有人把我那个钱包偷走了，请你告诉我是谁偷的。 你冒犯了一个女人，她拿了你什么只是为了报复。 要是她能够把那个钱包还给我，我可以向她当面道歉。 那女人比你更固执，他一定不会答应。 嗯，他可以把钱留下，只要他把钱包里那张很重要的纸还给我就行了。 他对那张纸不感兴趣，可是他非常任性，他什么也不会还给你。你不是到这儿来算命的吗？我用纸牌来给你算算，分成三份儿。你用手把牌捂捂热，我看你呀、啊，冷冰冰的，比狗的鼻子还要凉。我看到一个黑头发女人，你一定爱她，她也爱你。爱情会使你们结合，奇特的姻缘。 这得看那个女的是不是长得跟你一样美。 我看见眼泪了，很多的眼泪。 尽管你刚才说的有点离奇，我还是感谢你让我在你身边度过了美好的时刻。你可真漂亮。 我们得走了，奥斯瓦尔多。 嗯，好好，哈库，要多少钱？ 不用了，美好的语言胜过金钱。 告诉我你名字好吗？ 他叫叶塞尼亚。 我来找的那个东西你不给了？ 不给？谁叫你亲我呢？ 嗯， 我不会还给你了。 那么至少那张很重要的纸你得还给我呀。那么明天下午我在河边等你。 妈妈，你脸发白，不舒服了？ 不，孩子，我是害怕， 我以为那白人要把你带走，你偷了他东西。 这不是偷，这是报复。干得好，这才像个吉普赛人。 叶塞尼亚爱妈妈，可她觉得外婆的话更对她的心思。第二天下午，叶塞尼亚忽然想起在河边等着她的那个约会，看看去吧。瞧，这傻小子真来了。叶塞尼亚躲在大树后面，偷偷地看着在河边走来走去等得心神不安的阿斯瓦尔德。叶塞尼亚现在可给自己找到了个新的游戏。一连几天，他都到树后面来偷看一阵。这样的迷藏不也挺好玩吗？怎么天还没黑呢，今天这傻小子怎么要走了？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怎么？哦，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不，不，放开我，放开！ 我的姑娘， 放开我！ 我过来。 奥斯瓦尔多怎么了？怎么了？瞧瞧叶塞尼亚手里这块大石头，让他在脑袋上来一家伙，那还不得在地上老是躺一会儿啊？ 我教训教训你，倒霉蛋儿！你以为对吉普赛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你想杀死我？ 是的，是你逼的我。 啊，你就这么讨厌我亲你？ 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如果强迫只能让人厌恶。 好吧，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可还是你的错。 我错？ 嗯，你没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这能怪我吗？ 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马上就砸碎你的脑袋。我们吉普赛人说了算。 不，我只想看看你眼睛。 我不是来看你眼睛的，你别胡思乱想。 谢谢。 还疼吗？ 你的手真重，可我心里的创伤比头上的伤还重。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你。我不像你那么会算命， 可我觉得我配得上你。我爱你，吉普赛人。 大概会算命的人从不给自己算，否则叶塞涅的手就不会这么重了。不过得到了爱情的阿斯瓦尔多，这些许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认识不过才一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可我越来越爱你了，伊塞涅。 奥斯瓦尔德，我们必须分手了，以后别见面了。 必须分手？为什么？ 我们的人绝不会答应的。 我会说服他们的。 不，他们不会放过你。 不，你不用担心，我爱你，无论谁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我也爱你。现在我得走了。 叶塞尼亚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他不仅在担心爱情能不能冲破民族界限的藩篱，他所担心着的妈妈的病情也在一天重似一天。妈妈却要趁叶塞尼亚不在家的时候才向外婆留下自己的遗言。 我知道我快死了，我胸口憋得慌，喘不过气来。妈妈，你发誓别抛弃我的女儿。 我这个人不中用，帮不了她多少忙。 你抱来的那会儿，她才生下没几天，我就把心全放在她身上，把她当亲生女儿。 可她不是啊，早晚她会知道。 你发誓不到万不得已，你怎么也不能说出来。 我发誓。可是现在你好好休息。 妈妈，我来了。孩子，你爱着我，我看不见你，看不见呢。谢谢你的眼泪，孩子，我忘不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抱着我，叶塞尼亚，紧紧地抱着我。 去世了，可怜的妈妈，她要是能像外婆那样该多好，敢说敢做。死神也是专找软弱的欺负啊。妈妈的葬礼过后不久，阿斯瓦尔多在他的好朋友哈库瓦的陪同下找到吉普赛部落里来了。 哎，白人，招架着点儿！我是来找你们头人的，招架着点儿！ 没有赢得伊塞尼亚爱情的巴尔多，一见到这个白人军官就拔出了刀子。但是吉普赛人不会从背后捅人一刀的。巴尔多把自己的刀扔给了阿斯瓦尔多，又从伙伴身上拔出一把，一场搏斗开始了。 住手！有什么事，白人？ 我想单独和你谈谈。 我对我的人没有秘密，说吧。你到这儿来，要是为了招我的人去当兵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吉普赛人没有祖国。 不是的，你是这儿头人，我到这儿来想征得你的准许，向叶塞尼亚求婚的。我希望她做我的妻子。 叶塞尼亚跟你不是一个种族，我们的习惯法跟你们的不一样。 可我爱她，先生。 这先要看我们的部落有没有什么人想娶她做妻子。 我头人，我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保证，一定使她幸福。 如果叶塞尼亚答应，我同意。巴尔多 先生，我可以按吉普赛的仪式和他结婚，一切照你们的规矩办。叶塞尼亚他也爱我。 叶塞尼亚，你真爱这个白人，你不愿意要我们自己人？不，叶塞尼亚，对你的朋友说，走吧，别再来了。 走吧，奥斯瓦尔多，他们要把你往绝路上引。 你走吧，哈库，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求求你了，就答应我吧。奥斯瓦尔多同意照我们的规矩，按我们的仪式结婚。 头人，按照我们的规矩， 不行，不行，不能给他， 不同意， 我们都给他， 我们不能给他， 我们的规矩不允许给他。 你听见他们怎么说的吗？走吧， 叶塞尼亚，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的命运。跟我走吧，照我们的规矩去结婚吧。 不，叶塞尼亚，你不要相信这个白人的话。当初他们也说要跟我结婚，后来把我抛弃了。 叶塞尼亚，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情。 奥斯瓦尔多，我相信你。 要是你现在走了，别想再回到我们这儿来了。 你得听我说一句，头人。不过这儿不好说。 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呢？ 这话不是我的，是一个去世的女人临死前留下来的话。 跟我来。 叶塞尼亚用不着服从我们的规矩，她不是吉普赛人。 说清楚点。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白人抱给我一个刚出生的女孩。 那女孩现在在哪儿？ 那女孩就是叶塞尼亚。 你怎么能够证明你不是在撒谎？ 你看她胸前带着一个白人的金像，抱她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够了吧？你想我是个吉普赛人，懂得我们的规矩。我知道，要是欺骗了自己的头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叶塞尼亚也知道，他不是吉普赛人。 不。 那你一定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可以。你得让她嫁给那个白人。特里弗尼亚临死前叫我发誓，要是叶塞尼亚为了是个吉普赛人感到为难，就把身世告诉他。你要是不要我这么做，就让他结婚。 那好吧，我同意这种婚事，不过一切要照我们的规矩办。人死了，他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我只想跟大家说，我得到了一个旨意。叶塞尼亚，你过来。你身上真的有个白人的护身符，保存好，永远把它保存好。幸亏有了它，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外婆整天不离酒瓶，她甚至都不要酒杯。在今晚的婚礼上，她就更得敞怀痛饮了。 祝你幸福，孩子。 让星星为你的婚姻作证，你要是违背诺言，让他们惩罚你。你最后考虑一下，你现在要走还来得及，以后变心我们就要报复。 我当着你头人的面重申我恪守我的诺言。 除非世界上有那么一天，小麦、面包、酒和盐都不存在了，你们的爱情才会终止。听卡， 一把锋利的匕首递了上来，新娘和新郎先后从头人手里接过匕首，就在自己的左手腕上交叉着划了两刀。头人把这两只渗着鲜血的手刀口对着刀口紧紧地捏住了。 两个人的血融合在一起了，你要永远像现在这样对待这个女人。你们的血融合了，你可以带她走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作证，你已经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了。它是你的，永远不要抛弃它。 他哪还有心思参加今晚的舞会？一直坐在摆满酒瓶的桌子跟前的外婆，大概也没有去跳舞。一队突然闯来的骑兵把人们都给吓住了。 安静安静，诸位，大家不要慌，他们准是来找我的。 非常抱歉，上尉，我奉命叫你马上回兵营报到，要关你禁闭。 会把你怎么样，奥斯瓦尔多？ 不，别担心，亲爱的，不要紧的。不过就是关几天，很快就过去。你是留在这儿呢，还是在旅馆里等我？ 奥斯瓦尔多，我是你的，我不能留在这儿。 阿姑，我把他托付给你了，你要尽力的照顾他。 放心，奥斯瓦尔多，我会的。 谢谢。再见，亲爱的。 叶塞尼亚被暂时安顿在城里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在这里要学着合乎上等人的身份。叶塞尼亚感到真还不如待在吉普赛人的帐篷里自在。 来这儿吃饭， 给找个座，我还没吃早饭呢。 你怎么不叫人送到房间去呢？ 干嘛到房间？这有餐厅吗？我只想能吃点什么，现在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那可有你等着呢，你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呢。 那就等着吧。忽然临近一张桌上火光直冒，原来这是一道极其烹调的风味菜，我们姑且就叫它火汁肉片吧。把加上了鸡蛋、奶油等调料的肉片或者是鱼片拌好，然后倒上白酒点着，可现在全让叶塞尼亚浇灭了。 你干什么？ 你没看见着火了？这个女人可真俗气。你怎么不招待我？你是聋了还是成心？我都坐了半天了，没有一个人来招待我。 你最好回到自己房间去，这儿不招待吉普赛人。 哦，这么说你不打算招待我了？ 对，不。 那你也别想招待他们。 摆满了菜肴点心的托盘被打翻了。 不来招待我就够你们瞧的。哼，在这种餐厅里怎么能让一个吉普赛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呢？ 太太，这个吉普赛人是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 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这不可能。看什么，我脸上也没长什么东西。 简直太不像话了，吉普赛人就不能到这儿来？ 先 听着，要想说我什么，干脆就当着我的面说啊。 跟你吉普赛人没什么好说的，出去，让我们安静点。 哦，先生 坐下。 哦，太太坐。 看着我怎么对付你这神气劲儿。 这一回是揪着桌布整个给掀了。 好的， 不能让这个吉普赛人吵到我。 等等，不管怎么样得把这个吉普赛人赶出去。 当然 要赶他。先生们，哎，别打了，别打了。先生们， 几个军官起身奋力保护着他们的同事新娶的这位吉普赛夫人。在餐厅里交手，音响无疑是格外丰富。叶塞尼亚却趁着这场不可开交的混战，顺手抄起一盘点心，一边吃着高兴地回房间去了。消息传到了兵营，上校自然又得把阿斯瓦尔多找去。 没想到你妻子这么活泼，上尉。 是啊，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上校，我想跟你说，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 你的这件事我本人是同意的，可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在议论。依我看，你妻子最好还是搬出那个旅馆，想办法租一幢房子。上尉，这就去办。从现在起我撤销对你的禁闭。 这是我的家， 嗯， 是我的， 嗯， 不骗我， 什么？ 这是我的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不会被人赶走。 只要我们交房租，我保证不会的。啊，亲爱的， 奥斯瓦尔德， 不，先别看，先别看。 为什么？ 我送你一件礼物，亲爱的。闭上眼。 嗯， 你过来。现在你看吧。 贵夫人穿的， 嗯， 多阔气啊！给我穿的， 当然，亲爱的。 哦，你这么做是不愿意让我再穿吉普赛的衣服是吗？ 嗯。 奥斯瓦尔多好看吗？ 嗯，你怎么打扮都美极了。 这简直是美极了。你以为我穿上这衣服就认不出是吉普赛人了？ 你真漂亮，完全像一个贵夫人了。 阿斯瓦尔多原先是在独裁统治营垒里服役的军官，不久前他倒向了自由派领袖华莱士领导的队伍。阿斯瓦尔多在政治上的转变使他的大庄园主的教父罗曼十分生气。罗曼就是那个跟叶塞尼亚有一个同样金像的姑娘路易泽的爷爷。路易泽不知上哪儿去了，爷爷来了就只好先和外公下棋。两个老头下着棋，考虑的却不光是棋盘里的斗争。 华莱士的军队离开我们的庄园只有几公里路了。 你看这局势怎么样？ 很严重。我看呢，皇帝支持不了多久了。 听说你的教子奥斯瓦尔多的事了？ 是啊，听说他跟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了。 是啊，在他这样的年龄也未尝不可。 不，这样公然的做不行。你知道，莱布兰克太太说，她不管到哪儿都带着她。 爷爷，爷爷，我还没有拥抱过你呢，你怎么就闯进我家里来了？ 过来，孩子，来。 怎么这么严肃？你们在谈些什么？啊，我猜着了，准是叫人讨厌的奥斯瓦尔多。 哦，怎么能说他叫人讨厌呢？你还不认识他？ 这是仅供参考，你要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别人，我可就要生气了，是吗，爷爷？ 他我也喜欢，不过你是我的孙女，你得理解。 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他参加了华莱士军队，你不知道吗？ 我不懂政治，可我觉得他已经转到跟你对立的那边去了。 路易斯，你别在这儿胡说了。 有些事你要真正理解还太年轻，孩子。 好，不说了，叫我怎么来让你们高兴呢？我说奥斯瓦尔多不好，你们生气，说他好也生气。 不，不会的，孩子，我不会生气的。你说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像圣经啊。 我看你也真是的，这样未免宠得过分了吧。 嗯，你妒忌了我的老外公。 我的老外公，我的老外公，罗曼比我还老呢。 我老？ 去你的吧，你自己才老呢，白头发白胡子，一看就是个老糊涂。 老糊涂得了，你的头发是染过的。 好了好了，算了，不要争了，你们把这盘棋下完了，像过去一样非常友好的下完了、啊、 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好，该你走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阿斯瓦尔多还是走他自己的路，他不会脱离华莱士的部队，更不会抛弃他的吉普赛人妻子。但是一个紧急的机密任务交给了阿斯瓦尔多，使他不得不暂时和叶塞尼亚分离。来不及回家告别，阿斯瓦尔多匆匆写了封信，连同一袋金币交给一个士兵给叶塞尼亚送去。谁知道这个士兵在半路上又被强盗杀害了。叶塞尼亚不知道阿斯瓦尔多出了什么事，在家里日夜不安地等着。难道这位老人是来报信的吗？不，他就是阿斯瓦尔多的教父罗曼。 这出闹剧该收场了。 闹剧？ 对。 不，先生，我的丈夫很爱我。 不，阿斯瓦尔多不是你丈夫。 是，先生，我们是按照吉普赛规矩结婚的。 这都是骗人的，你们的规矩不合法，完全不合法。 你怎么想都可以，可是有一点是合法的，我们彼此非常相爱。 你长得很漂亮，我知道奥斯瓦尔多也一定会迷上了你，可你应该懂得，一个吉普赛人跟奥斯瓦尔多这样的人是不能结婚的，油和水永远不能融合在一起，不能。 奥斯瓦尔多说您是个好人。 不，我不是，要是的话，听我的劝告，你收拾收拾离开他。 离开他？这办不到。 这样会给一个男子汉，一个军人带来损害，奥斯瓦尔多很快会忘了你。 不，这是不可能的，先生。奥斯瓦尔多爱我，他永远不会让我丢丑。 谁知道呢，姑娘，谁知道。 你怀疑？我不怀疑，我相信他的爱情。 将来看吧，我们俩谁错了，时间会做出判断。 我不生活在将来，我生活在现在，而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 但愿以后证明是我错了。你是个好姑娘，不过遗憾得很，法律是无法改变的，奥斯瓦尔多最终会抛弃你。再见吧，姑娘。 叶塞尼亚虽然早就看出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里有许多眼泪，他可没想到这些痛苦的眼泪都是属于他的。他更不会知道去执行任务的奥斯瓦尔多又不幸被捕了。被关在敌人监狱里的阿斯瓦尔多再一次给妻子写的信又被监狱的看守撕毁了。现在叶塞尼亚把手中最后几个银币也花完了，作为阿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难道还能凭看手相去向别人讨取钱币吗？阿斯瓦尔多变心了，吉普赛婚礼上庄严的誓言，鲜血的交融，这些都成了痛苦的回忆。啊，回来了，是他回来了。怎么是你，巴尔多？巴尔多， 他不在家。 这个你知道，他是个军人，不过他跟我说过下个星期一定回来。我外婆好吗？头人也好吗？ 那你为什么哭了？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一下子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你撒谎，叶塞尼亚，你是骗不了我的。 他抛弃了你，说话呀！